紧欺压，笑声如雷鸣，刀起肆虐边境，泪将月烛一亮染清霜，剑指苍穹，荡九州，争天下，君临王城，一骑绝尘世无双，吹散人间沙片若惊鸿，你欲斩眉间纱，芙蓉香静静烧过，岁月如梭，浮游蹉跎，镜花水月中斑驳，成君一诺，黄泉碧落，你回来过，漫天飞絮，乱红萧索，风中熟悉的轮廓，铁马金戈，踏平雪色下，君临王城，一骑绝尘世无双，吹散人间沙片若惊鸿，你欲斩眉间纱，芙蓉香静静烧过， 首《玉龙华胥引》来自刘惜君。这首歌刚刚唱出了一种以中国风为基调吧，有一种特别干净的感觉，而歌词当中有一点点悲伤，有一种在乱世江湖当中铁马金戈快意恩仇，还有这些镜花水月的爱恨纠葛。再听一首来自中国风的歌曲哈，这个演唱者也姓刘，叫做刘珂矣。之前那一首《半壶纱》也是被很多人评价非常的高，那在画家的笔下有几簇的蔷薇繁花似锦，还有三两文竹清新脱俗，包括很多人喜欢画丹青，看到这些泼墨的山水画之后呢，其实他们的背后是有那些大家看不到的聚散浮生，情深缘浅，而这一次刘珂矣所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，这一首《墨痕》。 成为初雨歇阳落， 清楚是恋人笑我，山水归来白发多，缘起缘别秋香不蝴蝶，几枝无过冰中雪，越想越 眷恋梨花泪。